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27节。这一节呢，只有一句：“恶恶扬善。”注解里面。一开端讲得很好，凡人之恶原非性尘，泄然寄生，滔滔莫咎，或明知故犯，或不知误为，就其尘呢，造下弥天罪案。缘起时，只因一念差池。这几句话，我们要冷静地去思维，细心去体会。中国古时候儿童上学，大概第一部念的书就是《三字经》。《三字经》一开端就说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习相近。”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跟这段话意思完全相同。人为什么会造恶呢？人性本来是善的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善恶之善已经是第二义了，不是第一义。所以儒家大圣孔子说：“心相近。”而荀子、孟子所讲的，那就是习相远。你看孟子主张性善，荀子说性恶，这个善恶是相对的，是习性，不是本性。孔子讲的是本性，本性一切众生都一样嘛。在佛法里面讲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同一个心性。那么造善造恶都是习性，所以他这里讲啊，人之恶源，就是造恶的根源，不是自性。诸佛菩萨明心见性的，不但决定不作恶，给诸位说，恶的念头都没有。 不但没有造恶的念头，行善的念头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习气断尽了。行善造恶是习气，我们讲习性，习惯成自然。这种习性不是一生培养的，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，无始劫以来养成的，养成一个习惯，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天性，只有彻底觉悟、明心见性的人才知道，天性里头没有。从哪来的呢？习性熏成的，习然即生无量界起来熏习，凡夫不能够做佛，不能够做菩萨，就是被这个习性障碍了。他这里用的习然用得好，无量界这种习气染无自己的真性了，于是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。造罪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自己知道，知道就是明知故犯；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，不晓得造作的是罪业。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，真的说，如果追究它的根源，一念差池，这一念差池就是佛家讲的一念迷惑。为什么会迷呢？习然太深了。事出世间圣贤教我们改过，教我们回头，从哪里回头？从习然回头，这才叫真回头，彻底回头。可是回头也得有下手之处。楞严经上所说的最初方便，我们从哪里下手？这四个字就是教我们下手的方法。这四个字前身都没有止境的。我们初学功夫浅了，到菩萨地那个功夫就深了。恶是用力制止，也就是说要把它克服，要把它压住。压住什么呢？我我念我行，不但是我的行为，我们要控制住啊，不能造作啊。我的念头 都不可以有。啊，我念不是无明，就是妄想。这些东西害得我们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受苦受难呐、啊！苦难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是你自作自受啊！就是你起心动念与自信不相应的，如果与自信相应了，自信里头没有善恶，自信是清净的。所以不但是恶念伤害我们，善念也伤害啊。佛在经上讲的太明白了，恶念感得三恶道的果报，善念感得三善道的果报。三善道跟三恶道就是六道轮回。禅宗常常叫人莫思善莫思恶，这句话意思是什么？把那个善念恶念通通断掉，这个时候你的本来面目就现前了。本来面目是明心见性的，菩萨事先在六道度化众生，确确实实善恶念都没有。所以菩萨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呐、啊。善恶念都没有，就是不住生死。菩萨度化众生的手段方法，善恶事都有，不住涅槃。生死涅槃两边都不住啊，两边都不住就是两边都住。所以教化众生要看众生的根性的，众生根性善良就用善法度他，众生根性呢不善就用恶法度他。所以菩萨度众生善恶事通通有，那只是事没有心呢。事是教化众生的手段呢，不是目的。大圣大贤呢，心地永远清净平等觉，是非善恶的念头啊，已经断尽了，不同凡夫。我们凡夫无世界这个熄燃，一时决定断不掉。古德常讲，离可顿悟，似须见处。这个道理你要听懂了，你可以很快的去觉悟了。可是你那个习气呀，不是一下能断得了，慢慢断呐。断的方法，首先要把恶的念头 我的行为控制住，不让它发生了，不让他起来啊！念佛人我们常常说的念才起，立刻就把阿弥陀佛提起来，第一个念，不管是善念是恶念，第二念呢，就是阿弥陀佛，用这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啊，把你前面的念头啊换过来，这就是恶恶啊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恶就是执念头，这是从根本上修啊。我的行为凡是对人对社会对众生有不利影响的，这种行为都是属于我的，决定不能做啊！所以伤天害理呀！你要是去做，是极重的罪业啊！人造恶，无非是想自己得一点利益嘛。这一点利益，说老实话，很微薄。古人有个比喻，说你呀，冤枉杀一个人，这个人没有罪，你把他杀掉，杀掉之后啊，你就可以做皇帝。他也不干了，宁愿不做皇帝，不肯冤枉杀一个人。这个是有智慧呀。啊，人有罪了，自然有治罪的人去对付他。国家有法律制裁吧，我们不是执法的人，不是立法的人，看到人家造罪业，我们没有权利制裁他了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立法的人、执法的人制裁他，那是不造罪业的。我们不是执法的人，他有罪，我们去惩罚他，我们自己就有过失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形怎么办呢？看他造作罪业，如果是他个人的，受害是他个人，受害是他的家人，随他去吧。如果他造作的罪业很大，受害的是社会，受害的是许许多多众生，我们可以向执法的机关去检举，我们不可以去惩罚他。 这是对的。佛法是教你用智慧，用高度的智慧，绝不是感情用事。我们一般人常说的合情合理合法，这就是佛法，这就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。一个修行人修行，修正自己错误行为，叫做修行。修行没有止境的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行为都有错误嘛，有错误就要修正嘛。等觉菩萨还要修行，为什么呢？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，那就是他的过失，还离不开修行呢。到如来果地，过失完全没有了，这个修行功德圆满，没有什么行可修了。诸位要晓得，等觉菩萨还要修行，我们岂可以不修行呢？等觉以下的九法界众生呢，我们要认识清楚啊。我们今天从哪里修？我们是凡夫，在九法界里面我们的地位很低呀，我们的业障习气很重啊，从断恶修善下手啊，我们善恶还不能断掉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六道还没有办法超越，那么在六道里面我们断恶，绝不落三恶道。修善呢，可以得人天福报，小果在佛法里面讲不能比这个更小了。注解里头引用的道家讲的啊，这一句话是道家的，感应篇是道家的。佛说止恶行善，儒家讲引恶扬善，这是说三教的圣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法完全相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见人之恶要懂得隐恶，绝口不提，不但口不能言，最好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常讲啊，我们的心才会清净呐。你心里头有这些东西，你的心怎么会清净？心不清净，就不生智慧。你的心生烦恼啊。 以烦恼的心来学佛，怎么学也学不像啊。以烦恼的心来研究经教，怎么研究也研究不通啊。所以从心底里面把它断掉。见人之善要赞叹，为什么呢？勉励大众行善。昨天晚上我看到周茂森居士，这是个年轻人，才20多岁，很难得他是广州人，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。前几年我在美国的时候，他听我讲经，听完之后他很受感动，发了9条大愿，要孝顺父母，他写出来给我看。现在博士学位 拿到了，回家来探亲，昨天晚上讲经我又遇到他，他带了他一家人，他的爷爷奶奶、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姑妈来看我。他的爷爷80岁了，这个年轻人难得了，很不容易啊。他昨天又把他写的9条带来念给我听，我说好，拿给我，我给你放在我们佛陀教育杂志上发表。养善呐，劝大家效法了。中国古人常讲，忠臣出孝子之门。他现在在德州大学教书，不容易。他何以有这么大的成就呢？从他这份孝心，我们就明白了嘛。了凡先生常常看那个功名富贵的人，看什么？看他的德行。德行太难得了啊！知识技术算不了什么，德行难得。人有德行，一定诸佛护念，一定善神拥护。这个年轻人值得我们赞叹的，值得我们表扬的，是年轻人的表率，是年轻人的模范。今天晚上讲经，他一家人还会来。所以这4个字，我们一生受用不尽，不单是一生，生生世世啊。一直到如来地都不能离开呀，永远记住。时时刻刻，在在处处，要知道断恶修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。